Virgin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都知道啊，北京有很多著名的名胜古迹，其中的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大石栏。不仅国内的游客愿意去那儿去游玩去观赏，同时呢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大石栏呢是北京，特别是老北京文化的一个缩影。那么在今天的魅力中国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就聊一聊北京的大石栏。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大石栏的中文。大石栏是北京市前门外的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它同时也包括了大石栏街及廊坊、头条、粮食店街、煤市街。大石栏地处老北京的中心地段，南中轴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位于天安门广场以南，前门大街西侧，从东口到西口全长275米。在大石栏分布着11个行业的36家商店，每天客流量可达到150,000人，节假日达到200,000人。那么大家想想这个大石栏的一个基本情况，如果说您要给一位外国朋友介绍大石栏的话，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数据对于丰富大家的口语素材是特别有帮助了。那么刚才呢给大家都是中文的素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给大家讲一讲如何把一些重要的一些中文翻译成英文，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方便的给外国朋友介绍了。首先这个大石栏啊，大家可以用中文哈，这汉语拼音可以说大石栏，同时呢它有一个英文，当然这个英文呢更加的恰当，叫做 Big Fences。 Big Fences 表示一个大的围挡，前门外一条著名的商业街，著名 famous 啊，或是 well known 都可以哈， famous well known 商业街 business street， business street 啊，这个词一个商业的一条马路。Besides 大石栏 itself 啊，除了这个大石栏之外呢，它还包括了哪些？比如说，廊坊头条、粮食店街、煤市街等等。那么它还指哪些地方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词 refer to， R-E-F-E-R。那么这个词一提，那么外国朋友就知道啊，它这个大石栏呢不仅仅是这个区域，同时呢它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区域。所以呢，这个 refer to 呢还是一个很好的词 ，refer to the area 那些区域 of 廊坊头条 line 啊。这个 line 表示那个胡同，粮食店 street 啊，这当然有些汉语拼音的痕迹在里面，以及呢叫煤市 street。 好，那么看看大石栏地处的一个地段哈，它位于北京的中心。大石栏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Beijing。 located 这个词 L-O-C-A-T-E-D、啊、locate。 同时呢它还位于天安门的南部啊，我们说在一个地方的南部呢是用这个 south of Tiananmen Square。但是呢，如果这个地方，如果说大石栏它不在天安门里面，而是说呢，它位于天安门外面的南部的话呢，前面的介词就要小心了。它用的是 to the south of Tiananmen Square。如果说一个东西在它里面的南部的话呢，它介词就发生了变化，用的是 in the south of Tiananmen Square。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内涵呢，包括的是这个东西是否在它里面还是在它的外面。同时呢它位于呢前门的西面哈， the west of Tiananmen Street。 它的总的长度啊，总的长度呢叫做 overall length， overall O-V-E-R-A-L-L 表示总的全的。 length 这个词是 long 这个词变成了名词，从原来的 long 变成 L-E-N-G-T-H， overall length 它的全长呢是275米。 另外又提到了说它是呢整个的这个中轴线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It is important part of central axis AXIS 啊，这个词表示一个轴的意思。目前呢大石烂呢分布着11个行业的36家商店啊，用的词呢 at present 36 stores 36家商店，然后呢 from 11 trees 这个词 trade 表示行业啊， 11 trees are scattered along 大石烂with average customer flow of 150 to 160,000 usually and 200,000 in holiday.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这个 tree 这个词表示行业，然后呢 scatter S-C-A-T-T-E-R 表示分布遍布的意思 scatter along 大石烂，然后呢后面有一个 customer flow customer flow 表示说客流量啊，这个 flow F-L-O-W 表示流动流淌的意思 customer flow 平时呢15到16万人，到节假日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0万人，它的总的流量还是很大的。好，我们把刚才的这句话呢给大家总的再说一下。大石烂 is a famous business street in Beijing. Besides 大石烂 itself, it also used to refer to the area of Langfang Toutiao Lane, 梁氏店 Street, and Mei Shi Street. 大石烂 is located to the south of Tiananmen Square, west of Tiananmen Street. The overall length of 大石烂 is 275 meters from east to west,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entral axis.At present, 36 stores from 11 trees are scattered along 大石烂 with average customer flow of 150 to 160,000 usually and 200,000 in holidays. 看看大石烂的一个简单的历史介绍哈。大石烂在明朝呢并不存在，所谓的廊坊通常指的是街上的一间储物间，尽管在明朝呢没有使用大石烂这个名字，但大石烂所处的地方已经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区，许多商家都聚集在那里。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明朝哈，这个朝代这个词呢我们在昨天已经聊到了，叫 dynasty 哈，拼一下 dynastyNASTY 那么明朝呢是 Ming Dynasty 那么并不存在这个词存在 exist E-X-I-S-T exist 那么合到一起呢大石烂这个名字呢在明朝并不存在 The name 大石烂 did not exist in the Ming Dynasty 所谓的廊坊是指街上的一个储物间，那么这个廊坊呢不是说北京南部那个城市廊坊，而是说当时那个街叫廊坊啊，大家不要弄混了。 The so-called 廊坊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storeroom along the street. 这里面提到的 storeroom 这个 store 表示说装东西的一个空间一个房间 S-T-O-R-E-R-O-O-M storeroom along the street.尽管明朝没有使用这个名字，但是大石烂已经成为非常繁荣的商业区了啊。我们看看，虽然非常简单 ，although the name 大石烂 was not used in the Ming Dynasty， 没有用到 ，was not used Ming Dynasty， the place where 大石烂 situated was already a busy commercial district。大石烂所位于的这个地方哈，这里面它没有用 locate 这个词，而用另外一个词 situate。Situate， 因为我们知道 situation 表示局势一个情况，那么这个 situate 表示说它位于的这个位置哈，成为了一个非常繁忙的商业区。刚才我们讲到大石烂是一个商业街，叫 a business street， 在这里面它换了另外一个词叫 commercial district。commercial 表示商业的哈，这个词呢比这个 business 要难一些，我给大家拼一下 c o m m e r c i a l。后面 district D-I-S-T-R-I-C-T 合到一起 commercial district 也表示一个城市里面的这个商业区，同时呢遍布的很多的商家 with many merchants gathering， 这里面这个 merchant 是那种商人 M-E-R-C-H-A-N-T， 我们看看马路两边会有一些招商银行，这个招商银行就用到这个单词Merchant，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段落呢给大家再念一下。 The name 大石烂 did not exis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so-called 廊坊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a storeroom along the street. Although the name Da Shi Lar was not used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place where Da Shi Lar was situated was already a busy commercial district with many merchant gathering.那么今天讲到了有关大石烂这个情况呢，有些词希望大家再记一下，比如说我们讲到了一个词 locate L-O-C-A-T 位于什么什么地方，另外一个总的全的叫 overall 以及这个长度是 length 还有我们讲到了一个词存在哈 exist 朝代dynasty 另外我们讲到了说一个商业街叫 commercial district 这是我们今天聊到的大石烂的第一部分，明天我们继续聊大石烂。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将听到的张家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的冬奥梦单板滑雪项目介绍。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张家张。I'm a student of grade 6 in 三里河 No. 3 Primary School. I'm here to share my Winter Olympic dream. I have a Winter Olympic dream that I will become a snowboard champion when Beijing was awarded the hosting right to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My dream seems to be a reality.In my dream, I'm an athlete in snowboard sports. I like ski in the youth slide because I'm obsessed with it. At that time, I'm very cool. I wear a helmet and a pair of glasses. Then step on a snowboard. I dream that I take part in this kind of competition in 2030 Winter Olympics.After layer selections, I go through to the final match. I will be faced with strong competitors from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America, and some of them world champions. I feel a bit nervous. I'm afraid of any fault, but I must go forward and not be afraid. I believe I'm the best. It's my turn. I make a continuous and perfect set of action, including 180 degree rotation. I get a higher mark than others.At the medal podium of the Olympic, I feel excited and proud when Chinese national anthem began to sound. I need to do more for my dream and try my best to make the dream a reality. Are you interested in snowboard? Do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snowboard? Today, I will introduce an amazing sport to all of you.Snowboard was first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60s. United States held the first national championships in 1982 and hosted the first world championships in 1983. In 1998, it became a winter Olympic sport at Nagano Games. Snowboard combines elements of surfing, skateboarding, and skiing. Snowboard at the Olympic Games presents several events. Parallel giant slalom, half pipe,Snowboard cross, big air and slopestyle. I'm deeply attracted by challenging actions of snowboard halfpipe. Snowboard halfpipe is an event where athletes perform jumps, rotations, and twists in the air as they glide crisscrossing a semicircular ramp. When I see athletes rotating their body 180 degrees successfully, I'm amazed that they can go beyond their limit. The six judges mark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score according to the height, the rotations, the technique,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ranking the style with the highest score after athletes perform twice.When I watch snowboard games, I'm always inspired by those athletes who have courage and persistent spirit. When we face difficulties in our life, we should try to overcome them, never give up, and keep go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听完了张家珍同学的单板滑雪的介绍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呢是盛泽涵同学的朗诵《黄河颂》。 大家好。我是三里河三小三年级一班的盛泽涵，今天我给大家朗读一首《黄河颂》。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心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婉转，形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地。啊，黄河，你是我们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故事在你身边扮演。啊，黄河，你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上，用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啊，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有力的臂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都以你为学习的榜样，像你一样伟大坚强。黄河是中国北部的大河，全长约5464公里，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是世界第五大长河，中国第二长河。由于河流中段流经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因此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故称为黄河。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境内原始先民就生活繁衍在黄河流域。在数千里的黄河流域，由于气候温和，水文条件优越，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先民们便定居在这里。所以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哺育了中华儿女，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母亲河。谢谢大家。 那么谢谢以上两位同学的精彩的表演，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英语绘本故事，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绘本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今天绘本故事的主题是 Join in and play。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如何交朋友方面的小故事。OK, one, two, thre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Join In and Play. 那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加入到游戏当中来吧，一起来玩吧。I like to play. I can do lots of things alone. 我很喜欢做游戏，而且我可以做很多很多游戏，都是由我自己来做的呀。Sometimes, I'd rather play with a friend. 那有些时候呢，我更愿意和一个朋友一起玩。When I see someone I'd like to play with, I can walk up and smile as I say hello. The person might be looking for a friend too. 当我看到了我想和他一起玩的那个小朋友呢，我就走上前去对他微笑，然后说 Hello, 你好。 I can tell something about me or ask a question. I can listen. 那我会告诉他关于我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是谁呀，我几岁啦，我想跟你一起玩呀，等等。 Ask a question, 要问一个问题，比如说 What are you drawing? 你在画什么呢？ 那这个小男孩说 A boat, 一只小船，我正在画船呢。 I can listen, 我还可以去听。I can answer in a nice way.Sometimes my friend invites me to play along. 那我会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回答他提出的一些问题。 It looks cool. Hey, 这看起来太棒了。Do you want to draw too? 你想不想一起来画呢？ I can also ask to play. I might think of a way to join in.那有的时候呢，我也会要求去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吧，大家正在玩跳绳，我也想玩，我就会去要求说，Can I play? 我可以玩一下吗？ I might think of a way to join in. 那我会想一想，我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入这个活动。When I ask to join in,People might say no. 有的时候我想跟小朋友一起玩玩他们正在玩的游戏，那大家可能会说不行，现在只有我们四个人可以玩这个游戏，不能带你们一起玩了。所以 I can ask again later. 我可以过一会儿再问。Or I can look for a different friend to play with me. 或者大家正在玩这个游戏呢，没有空位置，那我就去找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呗。If I need help joining in, I can ask a grown up. 如果在加入游戏的时候我需要帮助，那我就会去找大人。比如说在学校吧，我就可以去找老师。老师说，请带上这个小姑娘一起来玩吧。哈哈，大家就可以一起来玩啦。Can I play too? 我也可以一起来玩吗？ I can invite someone to play with me. 当然了，我还能够邀请其他人来和我一起玩。I can tell my ideas and listen to other ideas too. When we share ideas, we are cooperating. 那我会讲出我的想法，那我也会倾听一下别人的想法。当我们来分享我们的想法或者是小主意的时候，嘿嘿，我们就是在合作了。Do you want to play duck duck goose? Okay, can I be eight first? 那你想不想玩丢手绢的游戏呢？好哎，那我来做丢手绢的那个人好吗？ I can play with more than one friend. My friends can too. I want everyone to get along.我们可以和不止一个朋友在一起玩啊，我的朋友们也特别喜欢这样，大家一起来玩呗。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和谐相处。Sometimes I lose a game, or get picked last, or don't get a turn. I can still have fun, and things might go better next time. 有的时候呢，我输掉了游戏，或者我被抓住了，或者我根本都没轮到一次玩的机会。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因为到下一次这个游戏玩的时候，也许我就可以赢了游戏，我就可以去抓别人，也许我就可以有其他的机会一起玩了。 We might get a turn tomorrow. 哎，没关系啦，我明天还有机会呢。 When things don't go well for someone else, I can say something kind.那么当有些时候有的小朋友耍脾气了，他把桶啊积木都拿走了，那当这个时候对有些人来说，他没有玩具了，他没有好朋友跟他一起玩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会说一些比较友善的话对这个小男孩。我可以说 You can play with me. 哎，没关系的，你可以跟我一起玩嘛。 A person may do something that I don't think is fair.I can say how I feel. 那其实有的时候有些人的做法我认为这根本就不公平，比如说我正在玩球吧，有些人就来抢，哼，我觉得这样不好，但是我可以说出我的想法。 I'm using it now. 喂，现在我正在玩呢。 If I also listen to how the other person feels,We may solve our problem. 那当我们能够仔细的去倾听一下别人的感受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容易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或不愉快了。 I can play fair and follow the rules. I can listen and speak kindly. I can share and wait my turn. I can show respect.那我可以根据游戏规则公平公正的来玩游戏，我可以很友善的去说话，很耐心的去倾听，我也可以去分享，我也可以去等待什么时候轮到我，我也可以去展示出来一种对大家的尊敬和尊重。